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com， 我是探长。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哇！顶个肺啊！对唔住，其实我系唔应该攞住支麦咧，即刻。 其实你要戴罩，我觉得。 哦，好、啊。 我觉得我哋两个都病。 好啊，咁你搵个罩俾我。 我冇戴罩。 我有。 我仲系一个男性，比较少戴罩出。 我有，我即刻俾你。 有啲奇啊！呢把磁性嘅蓝色咧，就唔系 Johnny Fox 嚟嘅，因为 Johnny Fox 今日有事吓。啊，今日我哋搵咗阿林律师上嚟吓，蹬一蹬脚。 林律师嚟过嘅咧。 梗系啦，系。 戴一罩先。 阿罗伯啊嘛，罗伯大家记得嘅系啊。咁你有几多个罩咧？ 三个， 边三个？即系而家仲可以分个俾我。 系啊，仲有一 个。不如你俾个我啦吓啊！大家唔好咁吓。我见你两个戴咗个罩，咁冇理由我自己唔戴啊，系咪？ 我真系有三个 吓，所以 真系好病。大家今日 好嗱，咁今日咧就好似大家好似都系沙士咁嘅环境啊，戴晒罩咁样。 翻 2003年，咁啊，大家戴晒罩咁做节目，咁啊，所谓何事咧？唉，咁又唔知点解呢排大家都身子好弱，又唔知系咪大家都身子弱系因为财多，咁好显然我就唔系啦。 我都唔系， 好明显唔见咗阿财哥先啦。 咁但系个问题又唔知点解呢排系攰啦，又做咩都冇力啦，冇精神啦。呢排天气已经叫好啦，已经唔系话嗰啲话雾霾啊，或者好不见天日嗰啲天气啊，有阳光嘅，但系总之。个人就好攰好闷， 但你身边一定有人病嘅、哦， 系啊， 系咯，系唔少添、啊，仲要 即系 同埋都系嗰味嘅、哦， 边味啊？感冒， 感冒咯，伤风咳， 即系我系未试过咁大个人卅几年，未试过喺屋企里边着一件薄羽绒，着咗件 track suit 拉埋拉链，系跟住要冚被瞓觉。仲要系礼拜六嘅晏昼啊，讲紧吓有太阳嘅时候啊， 嗯，你真系好病。 即系突然间，喂唔掂，顶唔抱，即系跟住就已经喺梳化摊喺度，跟住叫我老婆攞张被出嚟，唔掂啊，要面面先 打包 吓、啊，跟住打包，已经唔喐啦佢啊，跟住就已经系成讲紧系，哇唔掂、啊，你瞓咗两三个钟啊，跟住佢讲到系翻外屋啦，屋企食饭之前嗰刻啊，得啦揸车啦，佢话揸车坐的士啊，我话唔好车仲揸到啩咁， 你冇食药噶，药驾死噶大佬 ，Panadol 算唔算啊？ 唔会令你眼瞓咯。 吓、啊，即系冇 drowsiness 嗰啲 咯，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礼拜六又系咁，礼拜日又系咁，即系我未试过系你睇唔睇波林律师？ 少睇 吓、啊，即系琴日讲紧系有场曼城对阿仙奴啊， 嗯， 即系你实买噶啦系嘛？你有冇买啊？ 冇啦，梗系 咁啊，冇啊，好啲啦，咪输 Q 死你啦系嘛？咁、嗯、有场咁嘅波，哇，完全系哇十二点啦，已经算早啦，平时一点半波睇噶嘛，啊唔系啊，十二点啊就挨到咯，就挨到啦，唔掂啊，十一点半啦瞓啦。正系正躝上床就已经打包啦，因为我老婆又去咗冲凉，咁我打包，哇唔掂啦，瞓啦，佢就已经喺听到我啲嗰啲咁嘅声，哇我未试过个人系咁攰，即系讲紧系呢个已经系余波，咩叫余波呢？成日上个礼拜三已经开始，即系个人已经系发冷啊，已经系有少少搵药食啊，又要饮暖水啊，即系我嘅人一世都唔饮暖水嘅，突然间要斟暖水啊。 我冻冻都饮斯诺冰噶，我依家唔得。我唔饮热嘢噶，真系噶，唔知由细到大惯咗。 病啊，由啊啊，由 星期中上礼拜中咯，咁上下 咯， 都系差唔多。 我一个礼拜噶，你冇睇医生？ 有我睇咗啊，就睇完先 wing 下咯，食西药，食到我哇，真系揸车都唔敢啊！ 即系虽然我而家新藏一张 booper 卡，但我都费事睇。 但我想话俾你听，我礼拜三教书噶嘛。 啊 哇！我试过一次喺红磡搭瑞巴115号， 嗯， 咁你知佢嗰个瑞巴咧已经喺红磡兜匀晒成个红磡， 系啊系啊， 先去啦。咁我就喺应该我喺第一个站 E House 嗰度落车， 嗯， 你知唔知我擘大眼嗰个已经去咗上环啦？ 哦， 我系好少，我有个本能咧就系差唔多去到站之前会醒噶。 呢个本能死火， 死咗火，我去上环啊，几大镬！ 咁你点搞啊？之后 跟住咧，唔系。我跟住就求其上咗个瑞巴咯，点知咧我今年咧我今季咧系喺铜锣湾教，我记错咗喺湾仔教，我又喺湾仔落咗车啊！ 哦，跟住要行过去啦。 唔系，跟住我再要转地铁咯。哇，真系完全咧系死晒火啊！一病咧个人系懵懵地。 唉，咁啊，大家病，咁啊点搞咧？系咪？ 我真系有林律师嚟顶。 系啊，咁啊，大家戴住个罩。睇下顶多几耐， 睇现场咧，你就会知道咧，威文应该系近病噶，佢系一件好厚嘅羽绒噶，立住， 好似曱甴咁， 系啦。反而咧，游小姐都冇咁紧要，我就一件轻装衫， 即 系我系从来都唔会喺，我从来都唔会喺室内系叫做着晒衫去拉实拉埋拉链，我呢啲系硬冻天气都一条短裤，一件短袖衫咁瞓嘅，我系呢一世人未试过呢排咁冻，所以好似觉得呢排唔得，好似就系瓜得老衬啦，窒窒系 ham 咁咯。 但系我有个偏方，我隔篱屋个唔系打唔到啊，打输钱呢个币，即系又打波输钱。佢咧系我你有冇听过？系插插插嗰啲洋葱啊，跟住咧隔水炖，跟住啲洋葱咧就会好似牛剪水咧，即系唔落水，隔水炖炖咗。 什么叫牛剪水啊？ 唔系牛剪水，即系用洋葱。 猪肠水。 洋葱隔水炖啊。咁咧啲洋葱就会变咗啲洋葱汁噶。冇听过啊！冇噶，总之啲洋葱就溶，好似溶咗。 呢啲系魔术。 饮咗之后几好、啊，又真系。 系对感冒好、啊。 感冒咳 点炖法？炖几多？炖几多？ 我两个洋葱，隔水炖。 咁你咪好 Q 大只碗？ 唔系啊， 切咗先，切咗。 你知唔知炖到得三汤匙水嘅咋？好少噶，炖咗九个字啊！但饮咗之后就哇顺咗 嘅， 切碎佢咯， 切碎晒 ，OK。 咁咧就润，即系个喉咙就好好多咯。 边个教你啊？ 我个 friend 咯 ，OK。 佢话系嗰啲朋友著嘅偏方，你睇下炖洋葱水。 我好似早排睇报纸见过下啦， 系啊， 生活 科 OK 嘅，入面嗰个喉咙系舒服咗嘅，即刻。得今晚翻去油整下先， 好， 好。 我今日林律师喺度咧，其实第一样嘢咧，我霎时之间未揾到片。但系咧，其实我一路依即系一路以嚟都好想问，因为呢一排咧就系讲紧占中嗰啲 defendant 又或者系 被告 啦吓、嗯，真系预约紧啦吓，真系一个一个要拉上去啦。咁但系你好多报道翻嚟咧，都话系所谓叫无罪，即系唔系无罪释放，叫做 unconditional release， 个中文系咩？无条件释 放。 咁咧，其实个正确嘅解读系咩嘢咧？ 嗱。呢、這個又是牽涉翻去嗰個警察嘅保釋嘅情況。咁、咧，香港警察咧，當然啦，佢個程序基本上係咁啦。當佢發覺有任何人，佢覺得有合理懷疑嘅時候，佢就有權做調查啦。當佢調查嗰個人，如果個警方咧係覺得咧呢個人咧，佢警方相信有合理嘅理由，呢、這個人咧係可能干犯咗啲罪行，咁佢可以宣布拘捕啦。咁宣布拘捕。之后咧，未必次次可以即时咧喺好短嘅时间内，换句话嚟讲，即系譬如48小时之内啦。咁如果警方唔能够决定落唔落 charge 起诉呢个人咧，咁咧就会出现咗个真空期啦，就系话由拘捕去到检控中间呢段时间咧，咁警方要再搜证、再调查单案噶嘛。咁呢段时间咧。短則可以幾個禮拜、幾日，長則可以幾個月、成年、兩年都得噶嘛。因為香港嘅刑事基本上係無限期追訴噶嘛，冇 time bar 咁我哋。咁因此咧，咁呢段期間點搞咧？咁好多時候警方咧就會要求嗰個被捕但係未被檢控嘅人士咧，就係話：喂，我哋有一樣嘢叫做警方嘅保釋。咁你接唔接納警方保釋嘅要求啊？咁如果你接納的話咧，咁咧就係會叫你擺低一啲錢啦，通常幾百蚊至幾千蚊咁啦。咁同埋咧就叫你咧就係去承諾隔幾耐咧就要翻翻嚟差館呢度咧，就睇下你單案查成點。咁如果翻嚟嘅時候，你單案查完之後發覺你冇事嘅，咁咪叫你走咯，就放翻個 arrest 啦。咁就成件事完咗啦。又或者係 未得嘅， 覺得夠料咯，覺得夠料咯，咁咪落倉一倉。咁但系如果覺得仲未夠料嘅，咪繼續 逐步啦 咁。咁但系咧，警方呢一個保釋啦，咁係唔係話嗰個被捕人士一定要接受警方提議嘅保釋咧？就唔係嘅。阿尤小姐好有經驗啦，佢而家就係咁明頭啦。咁佢 唔係因為呢個禮拜就係忙，就係就湊呢啲人去， 即 係 佢個 翻去 俾你睇。 咁我哋俾一百分阿尤小姐先啦，佢個答案係全對嘅。咁咧，其實咧，被捕人士係有權拒絕。警方建議嘅保釋嘅，咁被捕人士如果拒絕警方建議嘅保釋咧，咁警方就得兩個選擇嘅啫，一係警方就可以選擇喺48小時內咁就檢控呢個人， 咁如果檢控呢個人咧，咁呢個人當然咧就基本上喺翌日啦嚇，如果喺個工作天啦，就要打上法庭，咁就由法庭咧係去決定進一步個案情點樣處理啦。咁呢個第一日上法庭嘅，我哋一般嚟講就叫 mention 啦，即係所謂提堂啦。咁但係如果警方覺得自己嘅資料又真係不足以去支持一個檢控咧，咁警方就會話佢冇得揀啦，其實警方。就只能夠放， 啊、因為如果唔夠 paper 想 call 就實俾個官車翻嚟。 咁喺呢個情況下，警方放啦，咪就叫無條件釋放咯。 哦， 就唔係代表佢冇罪釋放嘅、哦啊。你哋成日都誤會咗啦。 就會加翻句説話嘅，執翻個尾彩咁啦，就話。但係咧，我哋保留咧，第時咧去檢控呢個人嘅權利嗰啲咁嘅嘢。 隨時 拉，咁呢句説話咧，其實係無聊嘅。講真，即係唔講佢都有權。檢控人㗎啦， 你落街都會俾人拉㗎啦，有可能。 啊、即係但係唔緊要啦，咁警方講啲嘢無聊就唔緊要嘅，佢唔好做錯嘢得㗎啦。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即係譬如而家、啊、叫咁多人叫同一時間或者相約時間咁樣拉咗啦，因為我哋都會知道呢，即係好唔好彩係咪阿某君啊黃楊達先生係有59個光環度，即係佢有59個坑個罪。咁其實照一般人嘅理解就係話，應該佢係照道理應該分咗個 date， 即係話嗰日佢喺案發現場呢，即係所謂叫佔領現場呢，就叫做坑咗一個。咁可能有分別有59唔同嘅日子，又或者同一時間可能佢嚟咗兩日，咁就中咗兩嘢啦。咁就有咁多個咁多條控罪，究竟係審嘅時候點審呢？係咪喂，如果我逐條審或者逐條判咁，喂 判到2047大佬。 首先咁啦，我只能夠答某君嘅事情啦，我就唔可以答话黄杨达先生嘅事情 㗎。in general 係啦，咁所以我 in general 啦，讲緊某君啦，即係任何人啦，基本上。咁呢就任何人，当然啦，佢如果譬如喺唔同嘅日子或者唔同嘅时分，咁如果佢独立地去一个地方，咁就干犯咗啲罪行，咁呢啲罪行全部都可以独立地被检控啦。咁咧就一路搭上去，咁搭幾多十條、幾多八條都得。 即係咪即係好似去咗十笪地方偷嘢、偷唔同嘅嘢，咁啊真係十條罪咯。 基本上係咯，可以。 但係呢件事係咪即係以我按照你嘅所謂叫專業資格，你呢件事係可以咁樣睇嘅咩？真係老老實實。 如果佢應該最緊要係佢有個 其實性質係相同咧，起碼每一條罪。 最緊要佢有個獨立性，佢係有冇獨立性先？如果嗰個罪行咧係一個連貫性地發生， 係咯。 假設如果係咁嘅時候。譬如我哋而家假設我哋而家係非法廣播，咁我哋而家連貫性地喺度非法廣播緊，我哋中間而家係一個節目嚟㗎嘛，咁應該就係計一個罪行。係 咯 係 咯 係 咯， 即係因為如果你無限拆細呢，即係你可以逐秒鐘 逐秒鐘 分一秒咁計， 上週上週下週夜晚都計 得，咁就唔得㗎。咁樣呢係會需要我哋法律上有個 concept 叫 duplicity 㗎，即係一案反覆重告，咁佢同 double jeopardy 有少少唔同嘅概念，即係嗰個係 double jeopardy 同 duplicity 同一案兩檢， 即係呢種情況就唔係一案兩檢，呢種叫 duplicity， 即係你無限拆細係唔得㗎嘛，即係 imagine 啦，譬如一單強姦案咁，你唔可以逐下計㗎嘛，咁佢都係一次嘅啫。咁你咁拆唔掂㗎嘛， 逐下計 下。咁即係因此呢。 不但同一個女上晝一次下晝一次咁就計幾次。 如果佢完咗事咁就梗係可以啦。 咁呢個係強姦唔係佔領 喎。咁就佔領同樣道理啦，其實重點呢其中一樣嘢我諗呢就係佢冇離開現場。即係譬如假設啦，嗰個佔領嘅起訴嘅原因。如果假設佢係話呢，因為呢有人喺現場出現 ,ok? 咁呢嗱，如果佢控方能夠證明得到嗰個人出現咗無論幾耐時間，跟住佢離開咗嗰個案發嘅地方，即係佢唔應該去嘅地方，所以佔領現場啦。然之後跟住佢先至再折返，咁你又叫折返啫。咁喺控方嘅立場，佢可以話呢個已經係第二次嘅進入啦。咁如果係咁樣的話咧，咁係冇錯，佢係控方係可以咁做嘅。而事實上佢真係兩個獨立嘅罪行嚟噶嘛，佢冇 duplicity 到啊。但係如果假設我坐喺度，我喺現場，我坐喺度一個鐘頭集會，呢個係非法集會。咁你一個鐘頭你拆？你唔一定要拆六十分鐘噶，你六三六你可以拆3600秒噶，冇人話一秒就係一個罪行噶，你可以一路咁戒落去噶嘛，所以法律亦都唔係咁傻噶。如果你咁樣，如果佢控方如果假設咁樣告咧，佢攞一個鐘頭，佢一個 continuous act 啊，如果你咁樣拆咧，就會需要 duplicity 咯，咁成個控罪就會 bad 噶啦， 係咯， 嚇呢個就會抗辯你 覺得唔係， 咁所以至於可唔可以拆咧，就要視乎佢係咪一個獨立嘅罪行咯。 咁嗱。即系点解我会咁问呢？咁其实好坦白讲，即系干犯呢条罪行嘅，或者呢排俾人拉嘅人，就唔单止系净系某君一个人嘅。咁 咁其實即係其實好多人都 suffer 緊呢一件事啦，係咪、嗯、即係好多為咗雨傘運動而被拉嘅人，即係例如邵家臻啊咁。 三十个啦，已经。 咁你问我大佬，佢究竟喺嗰笪地方出现咗几多日，出现咗几多小时，又或者揸住个麦讲咗几多次嘢，我唔识讲，系嘛？即系你哋个攻击佢系大台，与此同时，其实佢系孭紧一个罪行噶嘛，系嘛？咁又或者讲下第二个阵营嘅话，快 B 咁，喂，咁佢即系其实就成日喺旺角嘅，系嘛？即系你话做唔做旺角一件事，即系做唔做节目一件事，甚至乎系人民力量其他人咁。有时落去都会站位，咁系咪即系当然呢样嘢唔系一个点讲啊？唔系一个纯粹嘅法律意见啦，即系当然就系问下你意见，系咪真系落到去揸个麦嘅系易俾人告啲嘅咧？ 系噶， 咁你检控嘅嘢，如果要检控我角度嚟讲啦，佢睇唔系易啲，我谂我如果系揸麦嘅人咧，会容易啲去告煽动啊呢、一方面嘅咯，就唔系净系参与咯。 嗯， 因为你揸麦嗰人，你固然梗系有参与噶啦。咁但係呢，既然你揸得咪讲得嘢，咁都要睇下你嘅内容嘅，你喺现场揸住个咪叫人哋走，咁你就好难话叫你鼓动啦。但如果你 通常係呼吁囉，佢哋 通常呢就係呼吁啊、煽动啊，或者召集啲人啊，咁佢容易啲告呢个比较会，如果相对判咗有罪嘅时候呢，咁会重啲嘅，即係因为你係即係做个头嘛 ,mastermind 嘛，咁你做个头就梗係重啲㗎啦。咁而检控一般嚟讲呢，就梗係有大做大嘅。 因为点解我会咁问呢，就是你话诶、其实我有样嘢都唔系好清楚，什么叫做煽动？嗱，好坦白讲，你话佢揸住支麦等唔等于煽动？其实有啲人喺度揸住当 咁讲啦。其实咧 ，mini 而家有啲人咧就告三条， 系啦系啦系啦。 第一咧就系参与，咁参与好明白啦，即系你去到俾人录咗，见到你嘅样咪参与咯。跟住咧有两名就系召集及组织，第三样就系煽动。 嗯，其实个分别喺边度？我真系好想问下。 嗱，召集组织咧，即系总之你就真系吹鸡，你叫人去。咁咧又系啦，你睇翻大扎啲黑社會案例就知噶啦。總之就吹雞。咁咧吹雞也者就係、是，總之你咪叫咯。譬如你提供個資料俾人哋知道去出席，OK？ 邊度有得出席？咁呢啲咧就係召集。咁你 即係主辦單位咯，其實 即係譬如主辦啦，主辦入邊嘅所有嘅人啦。咁你唔係淨係掛個名去主辦啦。咁你真係去即係叫人去咯，基本上。咁咧鼓勵咧。就會再多啲啦，即係你係需要一啲行為或者動作咧，係帶有煽動性嘅，係 encouragement 啊，你係鼓勵人哋嘅、，OK？ 即係嚟到就有啲咩著數， 又或者要著數嘅。 其實召集重啲定係煽動重啲啊？ 咁啊，梗係煽動啦。即係你煽動咧，即係你 是。但係召集嘅組織其實 是即 係 頭先講嘅有 encouragement 嗰樣嘢啦。 嗱 ，OK， 而家呢個乜乜乜乜聚會。你是香港人的就要去了，你不去你就不是香港人，煽动了。你是鼓动紧人哋的嘛。但如果我说 譬如我潮联今晚有个小巴巴士你地嚟啦，咁咪又系召集同埋煽动囉，即系主办。 嗱呢个游小姐讲㗎，我又冇用呢个例子啊，咁我只系接住我自己嘅例子㗎啫。第二个例子呢， 潮 联 今晚又 边度边度边度而家有集会大家几点几点钟可以去。咁你提供个资料啫嘛， 嗯 ，OK， 嗰个就系召集啦， 嗰就可以被讲成系召集啦，之如此类啦。但我系冇叫人去嘅，即系我唔系鼓励， 即系 我 organize 鼓励人哋去，我唔系鼓励紧人哋去嘅。 即系简单嚟讲，如果我喺 Facebook 贴咗几时几刻有呢个运，即系有呢个聚会，我呢个就系召集啦。 嗯， 但如果我话你一定要去啦，你请大家 嚟， 快啲嚟帮多声援，咁嗰啲就系叫煽动啦。 即系譬如你今晚搞 barbecue， 咁我话俾人听，跟住再叫快啲嚟，快啲嚟，咁我咪加埋两尾咯。 咁、你中晒啦，你 中晒咯。跟住你仲要去埋参与啦。 喂，咁但系老老实实，所谓叫而家呢个运动，因为个参与度系咁广嘅，或者咁多人咧，你真系好难唔喺 Facebook 度打卡啊，又或者我叫人嚟啊，喂啊边个边个嚟唔嚟啊？即系譬如喂，我同阿游小姐，我一喺 Facebook 打咗卡，喂你嚟唔嚟啊？我而家喺现场、啊。咁唔好彩，我俾差佬周咗，佢一睇到，你同呢个游小姐有警棍㗎啦。咁我咪一齐告晒定点呢？ 咁仲睇下你係咪知道嗰个係一个非未经批准嘅集会。 其实好多 defense 嘅、 其实好多㗎、就 是。你个意识係想点咋嘛。你知道嗰度有一个集会都好。但你想去嗰度係做咩呢？即係所有刑事罪行呢都係有一个意识嘅要求啊 ,intention。咁、你当时叫人去嘅时候係想叫人哋去 纯粹打张卡啦，影幅相啦，定系真系去嗰度集会？ 去探下你啊！ 嗱，嗰度系一个非法集会嘅地方，当然就唔应该去嘅。咁法律上啦吓，咁、如果你清楚知道添嘅，咁就更加唔应该啦。咁但系咧，你去嘅目的其实到底系点咧？你去嘅目的如果唔系谂住去集会嘅。如果你係當佢係一個譬如一個歷史大事咁樣啦，咁你只係想話去驗證之類， 呢個都算係一個 冇話唔打得嘅理由嚟嘅喎，因為呢個你個 intention 就唔係想去集會噶嘛，你個 intention 係想去做啲乜嘢？ 真 係 好多 defense 嘅。咁呢一啲就要真係一定要睇翻每一個 case 啦，到底你為什麼要去咧？你去嗰度嘅時候做啲乜咧？咁所以點解你見到警方咧係會用好多錄影嘅資源喺嗰度咧？ 知會你呢個係一個非未經批准咯，你一定要 knowingly 你係參與緊一個未經批准，你先至會中噶嘛。 但 係 譬如 你戇居居咁， 你話 你自己去到淨係想影相，大家一次警方錄咗嘢，喂唔係喎，你坐低喎，坐咗好耐喎。未見過你舉起個相機影過嘢喎，咁、即係諸如此類囉。咁 或者個人數唔夠囉，你覺得嗰度嗰晚其實可能得嘢咩呀， 或者你一舉牌你一講句呢個非法集會， 我就 想 走囉。 係啦，我哋已經向轉頭走㗎啦，不過走完我又返轉頭。 但其實我哋唔使咁擔心㗎，我相信呢特別嗰啲有台後面嗰班呢，佢哋本身亦都自己根本就有好多係律師啦，根本就所有可以抗辯嘅理由，我諗佢都會慢慢攆㗎啦，都即係嗰條魚都唔見肉㗎啦，見骨㗎啦，攆到。 系啦，所以点解我要接着问呢个问题呢？如果咁多人俾人告咁多条罪，简单嚟讲，系咪每一条都要打，每一条都要审？ 如果你唔承认嘅时候，咁假设有人俾人告几廿条罪，咁嗰几廿条罪，如果假设啦吓，个分辨方法又系用唔同时区、唔同时间嚟界嘅，咁当然即系控方梗系要证明每一条罪啦。即系你每一条啊，你都要证明嗰 个人 真系集结，真系非法集结 ，OK， 真系有意识去非法集结，咁诸如此类啲嘢，你每一次都要做噶。你唔可以话呢个人，假设我已经证咗佢27日都系咁啦，咁第28日当佢系啦，咁冇得咁当噶嘛。 系咯，即系 一定要逐条逐条整噶。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如果你咁好彩系嗰啲头面人物，例如快必听紧节目嗰啲咧。你又需要揾你个律师帮你咧，咁多光环都打佢啦，因为就领嘢啦， 有噶啦，佢听日，听日咯，听日人力啊嘛，三个， 系佢哋啊，佢哋召集晒又好咩都好啦，睇到相啊，唉，咁啊，你话即系咁大件事，林律师嗱，你其实点讲啊？你会唔会一放低自己嘅即系 qualification？当自己是香港人咁睇呢件事嘅啦，即系你系有冇一刻喺个心里边嗱 ，Johnny 就大家都知啦，即系佢好热血嘅，即系好参与呢啲， 好投入嘅 。但系你即系一路都觉得你讲嘢好中肯啦，又或者系比较叫 self contained， 即系点讲啊？叫比较冇咁话俾人听你好 aggressive 吓，好平静嘅。你又点睇呢啲运动呢？系咪真系学你头先讲法就系话？ 你系黄师啊，你是蓝师啊？ 问嗱啦，游小姐呢啲又好低层次问题，人哋点答你啫？系咪？ 我冇学罗伯斯白色咁咧。我好尊重每一个人嘅选择嘅，我好尊重每一个人嗰个自由嘅。咁咧呢个选择同自由之间咧，第二样嘢咧就系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同埋承担咩后果，同埋可以承担到咩后果咯。咁所以我冇乜。冇乜，其实讲真，我冇乜所谓嘅，即系 冇斗争过。 你哋中意，即系佢中意，每个人中意做啲乜，可能我要职业啦，做惯咗啦。即系上台律师又嗰啲，成日都话一啲都烂晒啦，因为啲律师费又贵，系咪先？啲嘢唔系烂到七彩，佢处理唔到嘅，或者佢自己处理到七彩烂咗嘅，佢都冇上嚟揾你啦。咁我成日都有呢句说话噶啦，就系 deal with it 咯，即系处理咗佢咯。咁我系比较 lay back 啲嘅，我系比较会褪后少少，就系、是、总之，我已经习惯帮人处理问题到个地步，我自己开始已经冇乜感觉。我已经冇时间我自己去感觉呢啲嘢啊，咁想做抗争、想做斗争嘅人，咁就最紧要清楚知道自己做紧啲乜，有能力做紧自己要做嘅嘢。咁不过当然啦，人生冇咁完美嘅，万一你发觉啲嘢真系玩大咗，咁又系咯，咁你就要识得 deal with it 咯，处理咗佢咯。面对咗佢咯，用咩方法都好，我都尊重嘅。譬如有啲人会打到底，抗争到底，上诉再上诉，系咪去到终审法院呢啲人我又尊重。有啲人系可能会打到半路中途，可能就改变咗。有啲人会可能接受咗，即系自签守系咪保释，然之后可能都会脱离咗呢、这个 抗争 抗争嘅 movement 有啲嘢，我亦都尊重佢哋。每一个人 基本上我尊重啊，你唔好搞啲太离谱嘅嘢咧，即系你唔好搞到恐怖分子咁就得噶啦。即系因为你冇权去攞走人哋嘅生命啦，你冇权去即系阻止人哋嘅言论自由啦。包括譬如我知道社运界事啊，都成日都斗闹噶啦。咁每一个斗闹嘅人，我都好尊重啦。你都有权闹人嘅，冇所谓噶。你有权唔理性喎。喂，我哋做理性佬咧，就冇权强制要啲人去做理性噶嘛。你有权唔理性噶，唔好过分咪得咯。世间事就系咁噶啦，就咁精彩，咁先佢咁先过瘾噶，系咪先？即系嘈嘈吵吵有一天咁，好过你好似水泛房咁静英英咁一天啦，系咪先？所以冇所谓嘅。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你有咩问题，如果发觉自己处理到嘅，尽你方法处理佢，谂清楚你处唔处理到先去做。但系万一真系发觉已经玩大咗，而家觉得自己处理唔到咯，求助咯，唔好客气噶，唔紧要噶，好多人会帮你噶，尽量求助咯。然之后睇下你身边有啲咩饭，有啲咩餸，咁啊炒一碟最精彩嘅嘢俾自己吃咯，就系咁噶啦嘛。 嗯，真系肺腑之言啊，真系。 唔系，其实佢啲辛苦晒你。其实预约区部嗰啲都好多人去声援，次次我都觉得哇，其实咧我成日都要喺度等咧，企一阵都已经冻到簌簌声。 其实真系麻 木。哇，嗰啲 fans 咧真系哇，真系一早就到场。跟住就坐下企啊，到佢哋真係落返嚟，我都觉得嘩西鬼西真係好犀利囉，佢哋 supporter 嗰啲。不过都唔夠啊 ,Alex 啊 ,Lester 呢嘩真係 90% 係女 fans。 咁你又讲啲咁嘅嘢做咩呢， 喂真係好劲 啊。你嗰啲 fans 系男定系女关你咩事第二人哋嗰啲女 fans, 人哋都系好忠贞㗎嘛，嗰啲你明唔明啊， 咁就劲囉 ,Alex 都冇咁劲啊 ,Lester 真係 99。 点解 你有 fans 指数喎、 啊、女。真系全场一望落去，哇！全部女。 你好啦， 你羡慕 人 妒忌人啦、 啊。啊，休息一阵先。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 大家讲起一个话题，即系大家呢排仲有冇新闻睇？有时你睇新闻太过 overwhelm， 即系一个资讯咧，其实会做到大家都唔系好想睇新闻，唔知点解？ 呢排我成日觉得好似唔系好想睇新闻啊，施政报告又好似好闷咁， 系啊，真冇睇啊！ 即系你梁振英而家落去立法会咧，即系都已经冇嘢好睇，完全觉得固然系冇内容啦。就算嗰啲其他嘅嘢都唔系好精彩啦，已经大家都好似。即系好似老狗变翻出新把戏咁，我觉得呢个礼拜其实好闷，我冇乜睇新闻呢个礼拜。 我有睇啊，睇娱乐版咯，周总结婚，好靓啊！唔系因为 York 嗰个我都去过。 喂，咁我想问一下你，系咪女仔都 fans 啊？咁样嘅婚礼嘅？ 唔系嘅，我觉得好嘥钱咯、啊。 讲呢啲， 唔好谂钱啦、啊，你当你 讲呢啲。 系咯，你当解决晒啦。 纯粹系觉得靓唔靓定还是 话？好麻烦咯，得。譬如我咪死我咁讲添，我啱去完布拉格，人哋都系咁样搞，即系布喺城堡嗰度啊，咁样整得好靓咯。 英国嚟， 但我就觉得真系好烦咯，又嘥钱，又要请好多亲朋戚友啦，好贵啦，哇咁啊。 咁你去得咁？喂，呢个系你之前计咗噶嘛？个问题系，我一听到佢话，即系佢现场有个 orchestra， 系佢自己作嘅，首结婚进行曲。 我话俾你听，都唔难。你叫我写，我都写到。 你嘅咧，你音乐人。 个问题系，你要同嗰班友排练，你要揾条指挥嚟督住佢，你要听好多次，嗰样就烦啦。 所以咪就迟咗两个钟头先开咯。 系啦，即系你会睇到苹果嘅报道就系话佢迟咗两个钟啊嘛。 系咯， 即系我谂大概意思就系，佢现场 rehearse 一次俾佢听，佢听到发觉唔得。佢要同我指揮溝通，跟住話俾人聽每一份譜呢度要改啲乜嘢，跟住大家 rehearse 嗰次啊，彈翻拉翻次，哇！大佬嗰啲，哇！真係煩到啊！仲要、啊、你 given 成件事，你冇其他嘢整噶， 系咯，仲有 Kickclub 啊、成啊、布置啊。 咁当然啦，周董啊，梗系一 team 人同佢整啦，系嘛？我啊揾咗边个 PR 或者揾间边嘅公司帮我料理晒所有啲宾客名单啊、住边啊、食啲咩嘢啊、个 run down 啊呢样嗰样啊，所有嘢唔使佢理啊嘛。但系即系一般星斗小市民，就算我几 fans 自己嘅婚礼入边，自己可以写到首歌唱到都好啦，你都系自己唔想 manage 嘅，即系坦白讲。即係尤其是你知我嗰排幾咁低落，係啊幾咁聽先啦，呢個係唔得嘅。劉師結咗婚未啊？未， 我結咗， 冇得話佢係筍盤，聽唔到呢句係嘛？ 都係 唔好亂講嘢。 繼續 咁樣得嘅你， 繼續。 嗱，頭先咧噏開少少施政報告咧，其實我真係有兩句説話講下嘅。详细讲落去咧，我又唔想自己讲到变咗刘墉，即系我净系想讲个大原则，冇人讲过呢个大原则嘅。从来施政报告咧喺英治嘅时代咧，都系九月十月嘅事嚟嘅，即系立法会会期第一个礼拜。知唔知点解咁啊，游小姐？ 唔知道，虽然你写咗俾我，但我要扮唔知道。点解咧？ 应该系财政预算案嗰两个时间嘅问题啊嘛，系嘛？ 因为你永远都系个特首，又或者系个港督，我俾咗个施政方向。你记住，我唔系俾咗个政策出嚟。永远行政立法都系由个立法会讨论个政策实唔实行到，要去投票，要去 lobby， 大家都要 buy 对方个票，系咪？特首就系我俾个大方向出嚟。譬如我系董建华，我要搞呢度做什么中药港，嗰度做什么科技港，我大方向喺边度？我掟咗个大方向出嚟。跟住每一个决策局咧，又或者下面嘅行政局系根据我大方向去研究一啲可行嘅政策，跟住去立法会度商议究竟呢个政策行唔行得通，做唔做啊嘛？屌，一个唔觉意阿董将阿董将，因为自从三次十一局一扭扭嘅，佢要话呢件事要俾大家磨合一下，俾大家问责官员磨合一下，于是将个施政报告褪咗一月。跟住阿曾做翻嗰阵时咧，其实将件事啊搬翻去九月嘅。咁但係而家六八九上床，佢又將佢吞遲，又將佢吞遲啲。但係我曾經何時都用過一段時間去比較下阿曾上場第二份施政報告同六八九第二份施政報告攞去比，即係或者我喺討論區貼翻出嚟啦。基本上就係2007年同埋2001，即係啱啱六八九 announce 咗呢一個，你就會睇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咧？六八九就會將每一樣嘢個細項寫到好 detail。点解咧？你一打开个报告，你会发觉今年嘅施政报告咧，我冇记错，唔知213段。喂，人哋阿曾系130几嘅啫，即系虽然页数差唔多啊，个问题就系话你将每一件事 break down 写到咁细嘅时候咧，你每一样嘢都噏到好实。呢、这、一个 project， 呢一件事，呢、这、一个议题，我哋拨几多钱俾佢做啲咩嘢？嗰一件事究竟我哋达到咩目标？点？屌，咁你讲 Q 晒佢啦，咁你又唔使财委会批，你又唔使俾下面讨论，你又唔使俾立法会，即系大家唔使去 lobby 呢样嘢做。点解？啲票我有晒喺度啦，我使乜同泛民开会啫？即系呢件事嘅由来就系话，我哋要四个字要强证例子啊嘛。以前英治嘅时候，所谓叫行政系由下而上，下面觉得有啲咩需要做，做唔做到，系嘛？我俾政府系提供个大环境，公平嘅环境。俾你 implement 你要做嘅嘢，而家就唔系，而家就六八九觉得有啲咩要做，你班人就唔好阻住我，俾我去做。所以呢份施政报告佢提咗好多方面，就系讲紧我哋点样攞地，我点样攞唔到地，系咪？我哋要攞土地，但系有好多原因令到我哋需要个土地，我哋依家呢一刻 access 唔到，嗰啲唔系生，嗰啲唔系熟地嚟嘅，嗰啲冚唪唥生地嚟嘅。佢就要用呢啲唔同嘅方面去俾压力啲压力团体，俾压力啲当区居民啊！你好俾我劈咗去座山啊！啊，又或者咧，你好俾我起两座公屋咧，俾人买啦！即系我想问一样嘢，喂，究竟房屋系一个福利定系一个补助嚟嘅？即系究竟我应该系冇屋嘅人，我每一个人俾个 subsidize 佢租到屋有屋住啊？定还是一小部分人佢买楼，我政府就要俾一个钱资助佢买楼咧？即系点？我而家问一个问题：如果啲楼系唔捻准卖嘅？系咪仲咁多人想买楼咧？我谂即刻就唔会系咯。喂，点解啊？其实层楼唔系单止提供一个你住嘅地方俾你住，而系每一个人都想买一层楼之后保值，希望佢升值，可以自己有机会去受惠喺嗰、那个财富增值嗰度啊嘛。咁所以就冇人会问一个问题，个个人都话而家香港人想买楼，梗系啦。咁你话而家唔系香港而家就买楼好贵啦，但系我政府去起好多公营房屋俾你去住，咁你有冇需要去买楼咧？ 咁啲人就会识问你讲咯。喂，如果我买啲楼系唔准我卖嘅，咁我就唔买咯，系咪？我有地方住就算啦嘛，系嘛？游小姐嗬， 嗯， 系啊，真系大家都病到晕晕沌沌，唔想听啲咁 heavy 嘅嘢。有一样嘢咧，头先一咪后咧有转话题啦，系咪？因为我哋转得好快嘅，因为我讲啲嘢咧引起唔到大家嘅兴趣，大家讨论到，咁所以咧，我哋要踢翻去我哋之前咧，问多个问题， 对住刘墉咁。 系啊，我曾经何时做过一集同阿 Edwin 做讲选与择啊，又系自己 elaborate 一轮讲，人哋系， 嗯，系啊， 嗯， 好似随意门咁，系啊， 嗯， 系， 嗯 咁 咯，咁咯，而家我哋都系咁咯。 咁唔系太好，唔系太好，我哋需要啲缤纷啲嘅嘢。咁咧，头先我哋妈又倾到一句，喂，我记得 Johnny 曾经何时提过一样嘢咧，如果有得拣嘅话，我哋最好唔好录影作工。 嗯， 吓呢件事你点睇啊？ 完全同意噶。咁我补充多句咧，就唔系如果我哋有得拣，其实我哋直头系绝对有得拣，就好似我哋去拣特首咁，不过俾人攞走咗啫。 嗯。 咁咧就咁其實個遊戲咁玩嘅。咁咧其實一直以嚟咧，嗱、 嗯 用如何錄即係點講？首先第一啦，我哋有權咧就保持執物啦。 嗯， 喺任何執法機關咧向你即係拘捕之後作出嘅調查啦。 嗯， 咁其實咧我哋亦都同時之間咧擁有第二個權嘅，就係選擇如何接受一個調查。嗱。我哋咧係冇權阻止執法機關，即係譬如差人啊、ICAC 啊嚇諸如此類啦嚇，你冇權阻止人哋問你問題嘅、 嗯， 問你問題嗰個係佢嘅自由嚟噶嘛。 嗯， 咁你有權選擇執物嘅意思，就即係話咧，你回答問題嘅時候咧，你可以選擇回答我冇嘢講，我唔回應你嘅問題，諸如此類，呢就叫保持執物啦。咁其實呢個就第二個問題噶嘛，咁就係用乜嘢方式去接受警方或者執法機關嘅詢問咧嘅調查咧？个盘问咧咁， 嗯， 咁咧呢个咧其实咧系被调查者系有权拣嘅，你系有权选择咧系用不录啦，即系要求警方不录啦。嗱，我费事咗成日以俄咩咩咩咩执法机关啦，我哋当晒警方先啦，但系其实系讲晒所有执法嘅部门嘅吓，即系消防局都包埋落去嘅吓。咁啊入，譬如入境处啊，海关啊咁样啦。 嗯， 所以第一咧，你可以要求用不录呢种方法啦，可以要求录音啦。亦都可以要求錄音加錄影嘅，咁呢個咧其實係被調查者咧嗰個權利嚟噶，只有一個例外就係政監。如果你俾政監 SFC 查咧，即係 Security and Future Commissions 啊，佢係有調查權嘅，佢哋一樣係有權見人嘅。咁你被傳召上去見佢 SFC 嘅時候咧，咁咧而家咧就你冇得揀啦，真係嘅。咁咧就SFC 咧係一定會用錄音呢個方法嚟到去。调查嘅，而且呢 SFC 呢你就冇保持執物权嘅，佢係有一条好独特嘅法例啦，就係、是、呢 SFC 如果要调查一个人呢，你一定要上，第二你一定要举实回答你知道嘅答案、啊、你一定要举实地提供你拥有嘅资料， 但我真係唔记得咁点啊， 咁你唔记得你咪要举实回答话我唔记得，你就唔会讲我冇嘢讲啦， 嗯 ,ok, 咁呢但係呢你有权呢做一个声明，那個聲明呢就是一個免刑事檢控的聲明，一個 privilege claim, 一個 non-prejudice, 一個 privilege against incriminations 的 privilege, 那你可以做一個這樣的聲明、嗯、OK, 即是不可以用你的證供來告你， 是啦，他你所回答他的所有問題，他只可以拿來是去做他刑、SFC 入面本身的調查，亦可以達成咧，你係會觸犯咗證監條例嘅證據，你嘅口供，但係唔可以作出其他嘅唔可以作為其他罪行嘅證供。如果你有做呢個聲明，例如假設如果證監問我問題，我舉實回答啲錢喺邊度嚟㗎，我販毒得翻嚟嘅咯 ，OK， 但我有聲明 ，OK。我有聲明，所以因為證監可能懷疑我咧係做人頭啊嘛，幫人哋即係喺度射波搭棚之類之類嚇，咁、 嗯、 咧就唔係證監，我係毒販 ，OK， 我販毒得翻嚟嘅啲錢 ，OK， 四仔而家好好賺，唔係睇嗰啲，係食嗰啲。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不過你一定要講定個聲明啊！你一講話我有聲明，我 claim 嗰個 non-incrimination privilege， 咁、 嗯、 咧證監假設佢唔信我。 然之后咧，佢用各方面嘅证据，最终证明我虽然我都系一个毒贩，但我都仲系做埋人头添，我食多饭。如果系咁嘅时候咧，证监咧可以用我喺证监嘅口供去证明我一个几唔诚实嘅证人啦，咁诸如此类。但系证监嘅呢啲口供咧系唔可以射俾缉毒处，由警方再告埋我系毒贩就唔得嘅，因为我 claim 咗嗰个 privilege。咁呢个系证监入边咧一个比较特别嘅游戏玩法。而咧，证监点解可以录音咧？因为咧。在应该是2000年有一单案呢就上了高等法院。咁呢在高等法院嗰度呢咁、那个证监嗰度呢就拗。咁去到最后呢证监拗赢咗就係话呢可以开机录音。咁呢呢个系应该是高等法院 Justice Weirs, 应该系佢嘅 decision 嚟，我都冇记错。咁自此之后呢证监咬住呢个法例呢你就上亲佢呢佢都开机㗎啦佢都开机录音。嗱咁但呢度呢我哋要讲嘅呢就係、是呢、这个证呢、这个案例咧，净系喺证监嘅啫，喺差馆喺任何其他执法机关咧，系冇呢种案例嘅。咁咧，证监嘅呢个案例咧，又系好独特嘅，所以高等法院咧作咗呢个判决之后咧，我个人嘅法律认为咧，就唔应该喺其他执法机关嗰度咧系有相同嘅指引性嘅。个原因咧就因为证监嗰阵时嘅嗰个案例咧系有个讲国语嘅人。那个国语人呢他就不肯回答证监问题那之后他违法的嘛因为证监一定要答嘛。那个国语人的理由呢就是说证监提供的翻译员他怕他的翻译得不准就会累死我咯这样。那在这样的情况证监就说那我录音咯第时你不用怕我们翻译不准啦。那但是这个被调查人士又说我又不喜欢录音嘛这样。那因此就炒上去高院。咁當時咧就係停咗嘅，嗰、那個證監嗰個 interview 咧就係唔做，就上高院就叫高院俾個 declaration， 俾個即係法律嘅指引。到底呢條法例，證監既然上到去，一定要回答問題，而呢條友又要翻譯。喺咁嘅情況下，證監有冇權開機錄音以作準確記錄咧？因為佢又投訴話有準確記錄嘅問題啊嘛。呢個人係投訴緊噶嘛，亦都咁最終咧，法院就話喺咁獨特嘅情況底下咧，因為證監你必須回答問題。嗱，我哋記住呢句説話嚇，證監係必須回答問題噶嘛。所以最終高院就話好啦，證監你有權開機，嗰、那個被調查人士冇得揀。 嗯，係咁嚟。 但係記住，都唔係開錄影機，係開錄音機嘅。咁而家咧，去翻其他執法機關啦。其他執法機關呢個案例，我都係不能引述嘅，不能引申嘅。 嗯， 因為咧，首先第一，一般嚟講，你唔需要翻譯啦。第二，就算你要翻译都好啦，你上个差馆系可以保持真密噶嘛？如果你同差人都讲得好清楚，我系保持真密嘅 ，OK？ 我睇唔到嗰个案例有乜嘢可延伸性咧，可以摆喺一个保持执密、会保持执密，佢个记录只不过系保持执密嘅时候咧嘅警方调查啦，或者 ICAC 调查啦，点解要违反当事人嘅意愿，要去开录影机或录音机咯 ？OK？ 嗯， 因为就我所知咧，其实好多咧。而家被佔中嗰啲被拉嘅人咧，好多都係開機錄影。 全部 ，OK。咁 哦， 當然啦。如果嗰啲當事人自己同意嘅，佢覺得自己快手快腳嘅，咁冇所謂咯。但係咧，如果你當事人唔同意嘅時候嚟講咧，咁其實係有權反對嘅咯。咁如警方係都要堅持嘅時候咧，我又好期待，其實想高院澄清呢一點咯。其實到底警方喺個當事人？是保持真密的你开部机来录影他的样子做什么鬼是吗 他保持真密的他又不用翻译你又不用怕那个准确性的地方出现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说传统笔录是准确性有问题的那不如取消了笔录这个游戏那有很多证据都是笔录的嘛特别控方证人 我是刻意大声地讲的控方的证人我捞了23年我未见过有一次控方证人除非很特别在海外的原因是会用录影的控方证人是一定是不录的 ,ok? 那为什么控方证人不录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就是控方证人所说的东西但为什么辩方呢就是被告啦第时都会是证人来的如果他自己出来做证供的时候。但为什么辩方呢就经常其实我自己都发觉很多执法机关呢在有意无意之间是很想去录影的。为什么呢我不喜欢录影的。 快咯。 我快唔紧要，即系我当 真系快好多倍喎。 系，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你喺录影啊、开机咧，可能有好多，即系当时一定要考虑呢啲问题啦。你可能有好多嘅资讯啊，有好多嘅资料，你未必想被摄录嘅，你未必想第时会呈堂。 例如 咧，你要明白，你开咗录影机 ，OK， 你会有乜嘢除咗你回答嘅嗰每一隻字之外呢，你仲有乜嘢嘅资讯係会上咗去法庭㗎呢？你个 demeanor， 你个语气，你个神态，你个态度，你讲嘢嘅通各方面，呢啲係全部就会上咗法庭嘅。嗱，如果你想咁就得啦，相得益彰，你做到你想要嘅嘢。但係如果你唔想呢，呢、這个我只能够摆个 question mark 喺度。OK， 咁到底开机对你嚟讲系咪你想做嘅嘢呢？系咪对你适当呢？系咪对你适切呢？系咪对你咁着数呢？如果咁着数嘅，点解控方证人从来唔见佢开机录影，睇住条差佬点样去问控方啲证人，到底嗰个人系点样打你噶？到底嗰个人系点样恐吓你噶咁？点解控方搜证嘅时候，佢又从来唔开机去录影自己啲差人点样去问嗰、那个受害人啦、啊、或者问佢哋嘅证人去攞证供？点解人哋又唔开机咧？你哋慢慢谂下点解啦吓。 会唔会因为有片睇咧？ 咩叫会？ 我其实我都想问点解嘅真 系。系咯， 因为我一路以嚟 perceive 到嘅嘢就 系 话，会唔会系 因为佢想嘥你时间？如果你系保持执物嘅时候，佢放咩片俾你睇？睇完之后你会答乜嘢啊？ 唔系嗰啲片里边嗰啲嘢系咪要都要写落去个证供噶嘛？ 唔需要噶， 睇嘅啫嘛，系嘛？ 唔需要噶，唔需要噶。嗱，首先第一，你谂下咋？ 唔系因为佢，譬如之后佢会就住条片问嘢噶嘛？ 系啊，咁但系你个答案系乜嘢？ 我冇嘢讲。 咁有乜所谓啊？ 唔系我意思系咪因为佢哋要写翻晒即系 transcribe 晒啲 video？ 咁佢喺个文字嗰度都会写翻噶啫嘛？呢笔录影带系几年几月几日几分到几分录低嘅？而家咧，我正话已经系播放咗俾你睇啦。OK， 咁啊。阿游小姐，就住呢一饼我啱播放完俾你睇嘅，总共嘅时间系7分22秒。有啲问题咧，我想问你嘅。咁咧，你会唔会回答呢一个片入边嘅问题？我将会问你噶。如果你答话， 我 冇嘢讲，冇所谓噶。 清楚记录，佢都照问。 咪照问咯，而且清楚记录，绝对我唔使靠个录影机去录住嗰个 电脑。我冇嘢讲几个字， 俾个乜嘢？ 但我冇嘢讲嘅字，唔系我冇嘢讲，可唔可以有唔同嘅变化咧？即系我冇嘢讲，我冇嘢讲。唔系，即系我意思就系都系我冇嘢讲，都系冇表情噶啦，个都。 定还是讲出我冇交叉嘢讲咁系嘛？ 我冇嘢讲， 系啊， 即系好恶咁样就，第时情堂咁啊。 嗱，我唯一可以同你咁讲咧，就系你有兴趣嘅，得闲有时间嘅，你咪睇下英国啲案例咯。就系、是、个法庭可以点样所谓 read 一个证人嘅 demeanor， 然之后 就凭我冇嘢讲就可以， 然之后咧个法庭就可以去比较你喺差馆俾人摄录。嘅时候，你嘅身体语言啦，你嘅动作啦，你嘅态度啦，比较你喺法庭证人台作供嘅时候嘅嗰种方式，而从中咧， 睇你冇讲大话， 就可以做一啲嘅引申。你自己揾下呢啲案例嚟睇啦，咁你就明点解我 哦，你瞳孔放大突然间咁样， 唔系佢都系证明到你一个未必诚实嘅证人，佢唔可以有第二啲引申嘅，但系其实都。 我就唔明白，所以点解如果我有得拣嘅时候，点解我要开录影机咯？ 咁系咪即系如果将会被预约被捕嘅人，最后一入到去就话熄录影机？ 唔系我唔用 VRI 咯。 咁又冇办法噶，你讲啫。但系如果佢唔尊重你嘅时候，咁即系佢系都叫你入去录影机嗰间房，咁唔通你拒绝咩？你就变咗坐差办公噶咯。所以呢个游戏变咗好复杂嘅，但系咧 ，so far 咧，我自己嘅经验啦，就警方系唔尊重你嘅权力嘅，ICAC 系好尊重你嘅权力嘅。嗱，从中你又可以睇见咧，香港嘅法律几混乱啦。所有嘅执法机关咧，喺我嘅经验嚟讲咧，警方系唔尊重你要求唔开机嘅权利嘅，特别系牵涉呢啲，特别系牵涉呢一啲政治事件嘅 case， 但系其他嘅 case 咧。警方都相對尊重嘅，其他嘅執法部門咧，ICAC 咧就最尊重嘅，海關啊、入境處啊都冇問題嘅，入境處咧就會俾張 form 你，當你要求唔開機咧，佢就會寄你咧就會寫底點解要求唔開機，但佢會尊重你嘅決定嘅。咁我通常都會叫我嘅客人咧，就算呢張 form 我哋都會保持真密嘅，我做咩要答你啫？ 總之我有呢個權啦， 係咯。嗱，所以咧，從中你哋可以知道咧，就係香港嗰個法律咧好有趣嘅。執法機關咧係用佢自己嘅方法嚟演繹嘅。你如果真係要同佢釐清，有陣時好撈教嘅就係你唯有攞人身保護令，咁啊真係細佬你有冇錢啦？有錢嘅咪即刻停咗佢咯。OK， 然之後你即刻漏夜沖水揾法官攞人身保護令咯。 OK， 就是保護你，就是你不可以，你是有權去不接受體育官批不批咯。我是很等緊的，其實我是真的很等緊。如果你們有誰呢有興趣的呢，唔該啦，整個 case 上 High Court 啦，搞清楚啦，到底 SFC 個 case 喺差館喺 ICAC 呢係有冇即係有冇 precedent 嘅咯。 嗯，咁而家我聽到嘅嘢就係、是、如果佢係好唔合作咁將你混入一間有錄音機嘅房，你基本上冇權。 咁我就會建議你啦，如果你係真係諗住唔開機嘅啦，咁個電視機一個細路電視一開著嘅時候，你咪對住嗰個錄影嗰度呢，清清楚楚講出你係拒絕，你同邊個差人拒絕過，通常就係見你嗰件㗎，即係喺你對面嗰兩個，咁你就清清楚楚講出呢件事囉。而之後佢繼續錄的話 ,ok, 你咪繼續保持你嘅執物啦，如果你想保持執物，但清楚記錄囉，係你喺開機前已經 object 過嘅囉。 佢會唔會 edit 呢餅帶？ 哦，咁佢唔敢嘅， 因 为佢完事之后佢俾翻饼带嚟噶嘛， 系封烧咗落去个袋噶嘛，佢做唔到手脚噶，你签晒名噶嘛，即系其实一开机就有四饼嘅，即系佢 keep 三饼，你即系你可以攞走一饼噶嘛， 即系总之佢一出嚟咧，基本上同一个 copy 就即系同一样嘢有四个 copy， 四系啦，四饼带一齐录嘅。 即係就 make sure 餅餅帶一樣嘅，你就即係總之係俾一個你 keep， 總之情堂就係呢個㗎啦。 其實 係 完全唔想開機嘅，我做過無限咁多嘅 ICAC 調查或者其他警方嘅調查，即係只要唔牽涉政治事件，咁我哋話唔開機嘅時候咯，佢話佢有咩嘢要俾你睇，有咩要俾你聽，有咩文件要俾你確認都好啦。咁佢咪用筆錄記錄翻曬，因為其實就算開機都好咧，所有佢俾你睇嗰啲帶咧，其實佢都揾個編碼佢㗎啦，佢都一樣會將嗰個帶嘅內容咧，即係。describe 一次，然之後跟住就話咧，好噶啦，我而家就列咗呢個做證人，即係證物編號乜乜乜咁樣樣。咁自此之後，我哋都完全清楚可以知道到底俾過啲乜嘢你睇，俾過咩你聽，俾過乜嘢你望之如此類噶嘛。咁如果你當特別都話啦，你個檔都冇嘢講，有乜所謂啫？其實佢寫同開機唔係爭好多時間上有分別嘅咋。 但喺個客身上咧，即係會唔會就係話哇？如果我作工嘅時候係錄影嘅話，哇！我要 你俾人夾親啊！呢啲咪 case 啊！你冇錄一鐘都出唔翻嚟噶啦！你與其喺入邊坐四個鐘頭戇居居，不如叫佢陪你玩下好過啦，係嘛？ 我但係一筆錄就好多好多個鐘噶咯喎，一筆錄就 算你唔 三四個鐘走唔到雞。 你試過做政治 case 兩個鐘行翻出嚟咩？第一個初次 arrest 嘅時候，同埋咧老老實實，如果你是用筆錄的時候呢，如果你是用筆錄的時候呢，沒事的，他不是大層，他不是大堆的堆給你咯。就住呢餅帶，就住呢一紮帶，而家我有一紮乜乜乜帶給你， OK， 咁呢如果我開機給你睇，其實你沒嘢講啊，我都沒嘢講，咁得啦。其實一定是咁㗎嘛， OK， 咁係基本上個個都係咁答嘅，我沒嘢講，我沒嘢講。 咁大家唉，有听节目嘅人就唔该啦，真係有机会上到差馆嘅时候呢，就你有权係唔开机作工㗎，千祈唔好俾人搵部机对住你嘅时候，你就唔记得咗自己呢一个所谓叫权利，虽然差佬会玩嘢，但係你都应该知道即係自己有啲咩权利，喺开机之前啊，喺开机之后第一件事係走埋个 cam 度，我而家唔愿意录影作工。 啊！你唔使走埋去，你坐都得噶，佢影到你嘅，你清楚讲出嚟得嘅。 你两个 cam， 你向住其他。 你唔使喐噶，你喐唔到，你唔好喐。 即系唔系同佢玩嘢嗰种。我而家唔想录影作工，咁嗰啲对住个 cam 系嘛？ 唔使啊，佢个收音噶嘛。 我演绎系咁。咁啊 ，OK， 点啊？ 继续 咩？ 唔係，因為咧有個聽眾寫 message 嚟，佢話咧上一拜咧咪有一單咧向差佬啊索償一千萬啊，死我唔記得咗個數字， 一千萬 兩 total 兩單噶嘛，有時候 應該兩單 兩單啦，佢就問下勝算有幾多 哇？點答啊，大佬咩都未睇過， 係咯， 啊答唔到勝算嘅，不過咧就咁講啦，我報紙嗰度我睇過呢單嘢嘅， 係咯， 咁咧就話咧告係告曾偉雄，然之後又再告另外嗰個差人咧，即係犯事嗰個差人啦，被聲稱犯事嗰個差人啦嚇嘅名稱咁。咁咧我都有興趣想睇睇呢張傳票係點出咯，因為一般咧如果係告阿曾偉雄咧，係純粹因為佢係警隊嘅 一哥 啦嚇，咁其實我唔中意用一哥呢個字。 其实我想叫做 CP， 其实好想叫做警曾伟雄警员嘅，佢只不过警员嚟嘅啫嘛，我都唔明点解俾咁多桂冠佢，佢、个个都系警员嚟噶啦，系咪先？ 最高级嗰个警员啦、 啊。哇，咁又如何咧？系咪先？个个都系即系冇人叫我做林合伙人噶嘛，都系叫我个职即系嗰个位嘅啫，律师咪律师咯，或者叫我名威文咪叫威文咁简单啫嘛。即系我成日唔系好怕呢啲桂冠嘅，即系。曾警员啦，咁我唔知道到底而家佢告嘅呢位曾警员作为第一被告人咧，系因为佢系警队嘅负责人啦，所以摆佢落去啊，定系真系直头告佢，即系私人地告佢咯？因为如果我哋一般咧，如果你告警方咧，告任何一位警员啦吓，咁咧就个写法咧个传票就会话咧系告呢个律政司司长，然之后括弧。咁律政司司长咧就系代表警务处处长嚟到去接呢张票嚟到作为第一被告人嘅，咁咧就唔会出阿曾警员个名嘅。咁但系而家会出咗曾警员个名的话咧，如果真系写就咁曾伟雄咧吓，如果咁样写落去咧，咁可能真系直头告佢私人都唔奇嘅。咁我有兴趣睇下张票系到底系咪直头告佢私人咯？ 咁唔会咯。 咁我想问下，如果你告佢私人，你系告紧佢系执行紧职务嘅时候落咗个唔应该落嘅 order， 定还是系咩性质？ 如果个原理系告紧一个人嘅私人嘅时候咧，咁就一系就告佢落咗个唔啱嘅 order 啦，一系就可能告佢即系 fail to supervise 咯，即系佢嗰个管理嗰度出现严重嘅问题啦，因为佢作为警队嘅负责人啊嘛。咁因为个指控应该就系话有另外一位警员啦，咁我唔记得咗佢姓乜啦。咁嗰个人就系正式系做咗一啲犯法嘅行为，例如可能非法拘捕啊，变成非法禁锢啊啲咁嘢啦。咁然之后就告呢、这个 上司， 系啊，告佢最顶头嘅上司啦。咁如果咁嘅基础底下，一系就告个顶头上司都系落咗呢个错嘅命令啦，又或者顶头上司就系冇好好地履行上司管理嘅嗰、那个。監管的那個責任，我想都是一些這樣類型的東西去擺下去。但至於賠多少錢呢，1000万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數額啦。咁1000万要成功去證明嘅時候，佢都要 真係好難嘅。 佢都要用好仔細嘅方法嚟到去證明啦。 即係點解自己 lost 咗1000万？ 係啦，咁多數 要俾單㗎。 多數兩個最大嘅 item 咧，就會係醫療嘅損失啦、洗費啦。咁第二嘅就可能工作能力嘅損失啦、喪失啦嗰啲啦。通常呢兩個會係最大嘅 categories 咯。咁如果要1000万喺香港嘅經驗嚟講，都屬於叫做多嘅。香港好似最多嘅賠償金額唔止幾千萬，好似4000几万噶。但通常嗰啲咧係比較後生啲啦，因為工傷意外啦， 因為係啦，後生你剩翻個年數會多， 有翻咁上下工專業資格啦，同埋好重要嘅就係佢係攤咗咯，因為攤咗咧，你固然喪失咗好多即係你個 earning capacity 啦，你嗰個工營運，你個賺錢能力啦。亦都係佢照顧你嗰度會使好多錢，因為你攤啊嘛。當你一攤咗輪椅啊，撥台上台落嘅時候咧，你係可能隨時24小時看護噶嘛。咁係咁樣計落去噶嘛。咁呢一度嗰個費用就緊要啦。咁你可能仲會經常要去醫院啊，仲要安排架車俾你啊，因為你搞唔掂噶嘛。咁就算我起碼每一次都要計的士錢啦，因為我哋唔會計巴士錢噶啦嘛。佢又輪椅又剩啊，咁呢啲我都講合理嘅使費就 pass 曬落去噶嘛。咁香港我記得應該都係4000零万嘅啫，可能如果最新可能有啲可能去到5000。咁 但係就講緊你係一個後生仔，你係攤咗成世， 或者盲咗嗰啲咯，係 咯，要好大件事㗎啦。我哋唔同美國啊，美國就隨時砰砰聲億億上㗎嘛，仲係美金㗎嘛。咁但係香港又唔會嘅，香港個賠償金額都係相對 低 喎、 但係成日講話要 claim 翻精神損失，嗰啲係咪 viable 嘅？ 精神损失可以嘅，如果你真系即系嗰个，其实我叫做 loss of amenities， 即系你嗰个享受娱乐嘅损失啦，你个痛苦嘅 pain and suffering 咯，即系你喺任何嘅意外底下，你好容易啦，因为你 personal injury 即系人身受伤啊嘛，梗系会有啲痛嘅可能性噶啦。例如我撞车，系咪锯咗只脚咁诸如此类，咁你都有个真正痛嗰个阶段啦。咁跟住之后冇咗只脚，咁 心理都好 心理嗰方面都有啲嘅，即係受害人就可以啦。咁如果你真係有精神困擾啊，成其實都等於入咗去醫藥嗰邊嘅賠償啫嘛。OK， 咁同埋另外就係你冇咗人生嘅樂趣啦，有啲例如譬如我以前玩開滑雪嘅，咁我冇咗隻腳就難搞好多啦。咁我以前有好多可能譬如騎開馬做開嘅嘢，我踢波嘅，咁你啱啱你黃金右腳你就冇咗隻右腳，咁咪大鑊咯，咁咪賠多啲咯。但如果你黃金左腳都唔得啦，你點踢咧？係咪先？你 係咯。 即係 咁巧料嘅咩？ 係啊，有嘅，因為我哋有個表嘅，其實咧、有個表咧係計嘅，你每隻手指值幾多錢，腳趾值幾多錢嗰啲嘢㗎。手指公係貴啲，因為手指公係最重要㗎嘛。咁、咧就尾指就平啲咁之類出嚟嘅，係有得計嘅。咁一扎嘢咁計落去加落去啦。有啲律師係好叻嘅，佢哋專做呢啲即係人身受損。 一隻手指幾多錢啊？大概幾位啊？ 咁你都有十萬八萬嘅。 咁但系呢个向 都系十万八万咋？ 咁睇你唔见咗。 向差佬索偿，咁要 proof 啲咩咧？ 即系嗱，你成只唔见晒，同埋唔见一节又唔同。因为你一只手指骨有三节骨噶嘛。 嗱系开始系吓。 系咯，咁要 proof 啲咩啊？ 点样 proof 啲咩？ 即系一定要清楚有片咯。 我唔知佢指控乜喎，其实 我都唔知，佢都应该系俾人俾警察揼啩。 咁你要俾七揼嘅，最紧要就证明第一个差人揼你啦，第二就系佢非法揼你啦，即系话佢揼你唔系因为你拒捕啦，唔系因为你有一啲系 arrestable offence 啦。 难唔难咧？ 咁又睇你有咩证据嘅啫，睇下你当时现场做咗啲乜啦。嗱，我哋假设啦，假设我哋知道有一单嘢，就系话有个好高级嘅警员啦，就可能系涉嫌用警棍打咗一个途人啦。嗱，如果呢种情况咧，就可能佢会容易啲去告嘅，因为嗰个高级警员咧，如果佢难以解释就系点解无啦啦人哋个背脊望住你，仲搵警棍殴佢啊嘛，咁你系容易啲告嘅，因为嗰下袭击好明显系应该唔会系合法噶嘛。咁如果警员系嘛，佢就算当值都好，咁佢非法袭击个市民，咁个市民梗系可以告佢啦。咁我哋要 proof negligence 啫嘛。嗱，我哋喺 personal injury 啦、tort law 啦，要 proof negligence 就唯一得几样嘢啫嘛。duty of care, breach of duty, standard of duty, 跟住 causation, remoteness, ok, 跟住 damages, 六样嘢咋嘛，中晒㗎，不过问题赔几多钱咋嘛。 咁係。 哇，咁呢單嘢真係好彩问你，即係原来好多嘢即係唔係专业人士讲嚟真係唔知。 好複雜㗎呢啲嘢。好你啲 cut 声好多喎，死啦，会唔会啲听众听得好辛苦 呢？今日真係就大家都唔在状态啦，咁所以呢因为有技术问题我哋迟咗少少呢，咁不如我哋今日就做两节啦，因为院长 两 节半啦，咁因为院长喺隔篱，咁今日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即係等大家多多包涵，病就大家都唔想系嘛，大家都就只重感，多谢林律师今日帮你， 多谢晒你， 仗义相助吓， 都系大家冇咁 讲，多谢你讲咗好多，因为唔使我哋讲，我哋真系声都变埋。 咁希望下个礼拜我哋呼添上阵啦，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